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三环光华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国贸桥。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接近七棵树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全中国强力首播姜映蓉带来的《重新定义》。 全中国强力首播。 悬空的上一步，再继续让呼吸来 hold 住，让意念别乱动，双膝摆荡荡荡荡，翻过黑木箱，可以强悍。下一步，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满身的热火，反着热的潮汐荡荡荡，回声花的江，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快乐在体中延续始终。 从2009年以快乐女生的冠军身份出道，到之后打造成为有着唱跳特质的歌手，姜映蓉在音乐上的成绩源自她的每一份努力。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新歌《重新定义》，源自她出道9年来的改变和完善，升级自我的感悟，那就是自主、自信、自律是女性魅力的本源。好，在听过了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 我们来共同关注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所发表的专辑。首先这一首歌呢是7年前2011年12月10号发表，来自于李健的第五张创作专辑《依然》。这张专辑是李健游历了各地之后创作，11首歌曲只有一首不是他来作曲。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日本作曲家久石让作曲，李健作词，实景演出《西移之大理》的主题曲《真爱深深》。 深深的洱海，深深的世界，深不过我的思念。留不住云海，留不住世界，却留住誓言。我在等待，等你到来，来看我一少次流云飞舞，恍惚重现你当年青春曼妙，一瞬间情意满天，纷飞笼罩，深不见底的寂寥，向往那飞鸟飞到他身旁，替我看一眼，哪怕只有一秒。我日夜祈祷天空慈爱，别让它再受伤害，吹散阴霾。深深的洱海，深深的世界，深埋着我的爱，留不住云海，留不 风中的雨丝，庐山东林的晚钟，梵音飘渺在耳边，回旋向天际，多么难舍的九月，我能日夜守的相聚，愿此时的暖阳轻轻照耀你，带着我所有的感激，对你们的思念，命运的释然，是漂泊的游子，每次思念远方我会向故乡顶礼，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再开启时，这世界变得温暖，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再开启时，这世界变得温暖，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再开启时，会紧紧拥抱你。 这首来自许巍的《喜悦》是在某一年的九月份，许巍和父母去庐山游玩，一家人其乐融融，在安然美好的心境当中写下这样一首歌，收录在2012年12月10号发表的《此时此刻》专辑。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2月11号，我们关注到的是2006年蔡琴的专辑《明日之歌》，这是蔡琴和著名的录音师陈洛一起，重塑经典的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曾经收录在1979年初赛曲专辑、1996年民歌蔡琴专辑以及2006年的《明日之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怎么能》。 情缘情缘错 自在黑夜摸索那本命运的字典，命运它却不在书里面，我只好轻轻拨动没有声音的琴弦，希望有人可以听得见。他们说黑白只是相差一点点，我相信一点改变梦就会实现，一直到那么一天终于破茧，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可以完成我心愿。我会一点一点让你全部都听见，我的一点一滴努力从来不曾改变，喜怒哀乐说不完的点点点全部都过歌声，唱完一遍没有掌声就再唱一遍，独自在黑夜寻找一则古老的语言，语言只是美丽的谎言，我只好继续敲打那扇没有锁的门，希望有人可以听得见。说黑白只是相同的冰冷，我感到一股火焰在我心里面，一直到那么一天终于破茧，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可以完成我心愿，我会一点一点让你全部都听见，我的一可以说到明天，悲欢离合道不尽的点点点全部透过歌声，一首一首交换你的每个掌声，一生能有多少年多少转捩点，最感谢就是遇见你们，穿越每一个终点在你眼前，永远是我熟悉的笑脸。哦，我会一点一点让你全部都听见，我的一点一滴努力从来不曾改变，今世今生岁岁年年点点点，我的心最后的。 来自伍雄作词，萧煌奇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点点点》，和他的代表作《你是我的眼》一样，都是萧煌奇袒露人心的感人之作。这首歌收录在十年前2008年12月12号我是萧煌奇的专辑。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六年前双十二2012年12月12号发表方大同的《回到未来》专辑。就像同名电影一样，方大同用音乐的魅力来向经典致敬，比方说 Romeo 是致敬 Michael Jackson， 孤独海尔能够明显听到 Jimi Hendrix 不拘一格的音乐律动。那接下来这首歌则是致敬了 Soul 灵魂乐的前辈马文盖伊，我们就来听这首运用了 Marvin Gaye 假声演唱的千纸鹤。 咖啡则是杯回旋这一切磅礴的细节，比如你嘟嘴微笑的离别，窗外的世界霓虹在交汇，缤纷这交界，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只和你温柔对着 清澈，远方的麦田金黄色，坚持和不是还温热，随性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大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往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起时的感觉，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时间若倒退，再次给机会，理由怎么给，你一句不爱了以为就解决，空荡的香水，干掉的玫瑰，吻了一整夜，你用了撒野说解释很累， 只和你温柔对 着，如解释月半随心的快乐，或许让你离去，只是换个方式爱你，坚持和不是还温热，随心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那爱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哦，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起时的感觉，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 你的美要走在两个时代，两个不曾微雪那种年代在不在，两种不曾期待，我终于明白，你爱不爱都一万不应该等待，等你不爱就是离开，就是不回来，台阶上这片青苔蔓延到了斑驳的隔墙，太阳西晒，你在等水面上的芙蓉花开，而我偏爱我们就处在这安心的状态， 之前之后故事还温热，前之后是你给的，你做的选择，爱情听歌，我也决定割舍，前之后唱一千次的歌，凌空飞过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杜德伟起来，第九位好妹妹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第八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七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六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第五位任素汐胡广生，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 第四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第三位诺尔曼野马的睫毛， 伟大的你渺小的你， 第二位苏立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本周冠军曲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Q7 从容尽享24期零利率购车及优质置换等好礼，近月广阔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如果时间倒流， 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地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入夜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风渐起，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转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风较大。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您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转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上周六晚，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迎来收官之战，最终的决赛在章子怡战队的韩雪和涂松岩之间展开。在韩雪和涂松岩联手演绎的《西楚霸王》当中，涂松岩演出了霸王的战败无奈、不甘以及愤懑的复杂情绪，而韩雪则将虞姬最后时刻的隐忍、期盼和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最终韩雪以174票力压涂松岩的126票，夺得《我就是演员》的总冠军。天津卫视新年特别节目感恩2019日前在北京录制，节目设立家和万事兴，欢乐满堂彩，向经典致敬，难忘师恩情，重温时代金曲，遇见更好的自己6大主题，将于12月31号晚播出。参与录制的蔡明当天一身休闲帽衫，满头银发造型亮相。据了解，蔡明开了一个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公众号，筹备了半年之久，准备了几百个故事，包括睡前故事、性格培养、情绪管理等等。偶像练习生第二季日前改名青春有你，并且公开了100位参赛者。网友眼尖发现，曾在延禧攻略扮演五阿哥的陈佑维也是参赛者。陈佑维今年20岁，4年前在万人选秀活动当中脱颖而出，随后转战戏剧圈。他首部电视剧是延禧攻略，接着又在双世宠妃2当中扮演刘商。这次参加选秀节目，换上高中制服，内搭白衬衫打领带，低头露出害羞的笑容，帅气吸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974， 北京 news。 Music Radio。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朱新杰 featuring 张彦凯这样一首 Get Sweat。 全中国强力首播。 In my brain, so 像沙漠其实需要水。It's not about you。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舞，流汗的人有奖励。Go gotta go， 我们牙尖叠背。Boom bad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Hold up， 别再如此冰冷冰，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连个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抛开迷雾和我红米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己并不观众席变成愿意为了明天，彰显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纷飞。 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冰，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Cage Daniel Kim 和 Jeremy G 三位音乐制作人联手为朱新杰打造的 Electro Hop 舞曲，张彦凯受邀参与演唱这样一首 Get Sweat。 听过了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之后呢，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一年前的专辑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用歌曲讲故事的角度出发，一首首歌曲带来一段段的故事。我们就来选听专辑当中这首由葛大为作词，周杰伦作曲，连名带姓。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沉透，早放生彼此好好。

沙宝亮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无名指》。 还要徘徊多少相思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身边来去多少春和秋，渐渐学会和沉默做朋友。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情越深越难以看着你，看着你开口。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可知。据说我们前世千百次回眸，才换来这一生又擦肩的理由。爱是掌心美丽的玻璃，越想要呵护越难把它握紧。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若有缘就不怕一点点一点点白头。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多少相思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 这是九年前，2009年12月15号，沙宝亮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无名氏》。优美流畅的旋律，除了关注他的唱功之外，也让大家了解到沙宝亮曾经是幕后创作出道的一位歌手了。而他的新歌曾经登顶成功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同样也是沙宝亮作曲，也是他创作才华的体现了。接下来这一位呢，从参加选秀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以冠军的身份出道之后，音乐上的风格自成一格，每一首歌都有着十足的力道。2015年12月15号发表《华晨宇异类》，我们就来听当中这样一首《我管你》。 这么卑微去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或刺头，应该没说明我所有。 管你的感受。 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 全然你问 2011年12月16号，刘力扬推出了翻唱专辑《旅途新歌自选集》。那这首歌曲是他翻唱自陈势安的《天后》。 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此消肿。我嫉妒你的爱继续如火。 一周音乐大事记，10年前2008年12月16号，林志炫推出了专辑《擦身而过二》，除了有11首 live 版的歌曲之外，两首翻唱歌也有着超高难度。一首是翻唱自 Celine Dion 的《没离开过》，另外一首就是翻唱自 Steel Heart 钢铁之心乐队这样有着超能量高音的《She Is Gone》。 She's gone， 我早知道她将要从我的生命中走掉，不再停留多一秒。 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柴科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90年深厚积淀，缔造纯美俄罗斯之夜。 年底想买房找哪家？ 贝壳新房12月4至12月13年终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还有购房神券滴滴红包等你抢，花样优惠一省到底， 上贝壳新房，暖冬安家，好房盛会。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5折了，另有指定线路一分闪赴城公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赴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女神呐、啊，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路里。

新歌七号杨超越招财进宝。新歌八号侯明昊少年时。 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 新歌九号崔子格简弘毅琴瑟和鸣。 我父亲你聆听。 新歌十号王明宇鲁士朗问一问青春。 我的青春它已和时间私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我你真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了，由我出发那刻心放了，一天黑一破晓，月台上你身影。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进入到推荐新歌行列的歌曲。那在创造101当中获得高人气的王菊，在比赛之后开始了单飞生涯，在十月份推出了 OST 哎呀姑妈之后呢，也在上个月底推出了第一首专属自己的个人单曲。这首歌曲进入到本周的六号推荐，我们就来听王菊这样一首 Work For Me。 Can run this whole damn town. You made my heart go a rap-a-pom-pom. Yeah, rap-a-pom-pom. Till it call me undone.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elican and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you work for 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Work for me, work for me.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you work for me. Na na na, eh, na na na, eh.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you work for me. Na na na, eh, na na na, eh.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you work for me. Shut the lights, come and lock it down. Baby, tonight we gonna bring the party out.Get loud. I'ma show you I'm a ruler in my crown.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you work for 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work for me.See you work for me. Na na na, eh. Na na na, eh. 刻啊，此情此景，共赴一局英雄要。 同样是在创造101当中有着超高人气，而目前更是火箭少女101的人气担当，这是来自杨超越的新歌《招财进宝》，本周的新歌七号推荐，这也是电影《武林怪兽》的贺岁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八号，同样是一首影视单曲，新生代演员侯明昊主演的网剧《人不彪悍枉少年》在上个月底上线，有着18岁少年从叛逆到励志的热血转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侯明昊为他主演的网剧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新歌八号《少年时》。 放弃过几回，可能人 间浪费，可是我从不后悔。想把未完的作业去再做一回，想把漫画里的笔沙滴学会，想试着把情书再写好几杯。那年时光它就这样一去不回，少年的珍贵，年少的纯粹。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长大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回，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一对。那年时光它就这样一去不回，少年的珍贵，年少绕指尖， 君心如明镜，映出我身影，透过深邃眼底看见满天星。 眉黛含美景，盛世如水墨丹青，心心相印，青涩和你 唱， 你呼 豆腐约定，天若有情，愿青色和你。我父亲，你聆听，繁华世界都接近，举案齐眉心相近，相依为 我们听到的是有着柔美声线的崔子格和有着唱作才华的景弘毅一起为网剧《唐砖》演唱的片尾曲《琴瑟和鸣》，既有两人声线互相融合的感觉，也呼应了剧集的情感脉络。继续我们本周的推荐新歌，继续有影视歌曲出场了。接下来是本周十号新歌推荐，有着超长时间线的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这是由王明宇和鲁士郎一起合唱的片头曲。我们来听这样一首《问一问青春》。 惊醒了谁的梦，喧嚣都已变得无声，转过身寻找记忆之门，却看见了无数伤痕。 想起散落风中往事，依稀浮现那些眼神，欢笑泪水都渐渐远去，一颗心伴着岁月浮沉。 我的青春它已和时间私奔，我只能看见扬起一路风尘。如果你遇到他，请帮我问一问，怎么能够留住他的灵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